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陈设，他低了斗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2018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正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来听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美团无人配送总经理夏华夏身侧是2款无人配送车，大的将近1人高，小的比小腿还矮。他们配合每天可以接30多单，相当于一个外卖小哥。 大车可以在公共道路上大概以最高速度40公里的时速，每次运送6单。那边有一个个子小小的一个小车，当这个大车把外卖订单送到我们的园区写字楼以后，没法上楼的，通过一个交接柜交接在小车上，小车还可以自己坐电梯到用户所在的楼层，给用户发一个短信，正在做测试运营。比如说那个小车就在雄安，北京长城大悦城。 小马智行是一家初创于硅谷后回国的创业企业，他们正在道路实测自动驾驶出租车。高级技术总监李阳光说， 我们目前是在广州南沙已经有了一个小规模的运营车队，比如说在南沙区能够去定点的提供一个打车的 APP， 接送一些南沙区市民上下班的服务，体验的乘客可能是在几千的一个量级，不是收费的，还没有真正是面向公众的。 而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则把自动驾驶的各种技术改造成开源共享的资源包，创业者甚至可以在中心提供的整车上实验，测试自己的零部件等软硬件。经营业务负责人郑广州解释说， 所有的控制程序、通讯协议都会对创新者开放。这个车呢，开源的系统就是方便技术创新者、新技术、新零件快速的装到这个车上去做实车的验证和测试。 市经信委电子处处长顾锦许描绘了北京市智能互联领域发展的趋势。 现在在北京开放了44条道路、123公里、8个厂商的35辆车，已经跑了6.3万公里，每天在1000公里的速度在增长。 继续关注资讯。昨天是圆明园罹难158周年纪念日，圆明园大规模流散文物回归展昨天开幕。从2016年开始，每年的10月18号都是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免费开放日。今年圆明园在天星水面首次集中展示了从圆明园管理处成立以来回归的37件重要实质文物。今后这一展览将作为常设展，免费对游人开放。继续来关注展览。位于东城区东四四条77号历史文化街区内的东四胡同博物馆昨天开馆。博物馆以胡同历史和文化为主题，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东四胡同深厚的老北京文化，介绍老北京胡同民居特色，展示东四地区的老物件。据了解，东四胡同博物馆在本周及下周整周开放，此后周二到周六9点到17点开放，市民可以免费参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每个周五我们又来到了这个不是孤独的时刻啊，这三个人巅峰会，欢迎大家。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哎，这欢迎完了赶紧那么巅峰会嘛，还有我们、 啊、欢迎那个比较巅峰的 季彤。季彤 赶紧把这第三个弄出来。 欢迎季彤。欢迎 这个我好像最近来的有点频繁的。 没有啊、 有的时候作为替班， 有的时候作为嘉宾、啊、 我们俩都在 啊，对， 没替谁。季彤是这个周二、 这周二 刚好替了一次那追剧的是吧。 对，跟香露合作了一帮、 你看不、那不一样。 哎， 我们俩是真人版。 对，不是啥呗。看这两天季彤都瘦了，哎，这追剧追的 不同的风格，哎， 不同 这个、哎、因为 不同的风格，反正都是疯了， 哎，反正都是有巅峰的这意思。 嗯、 到周末嘛，就是大伙儿热闹热闹 热闹，这个今天热闹热闹，跟大家说一说这演员的事儿吧。 哦， 演员、 就是、最近没什么新片子可说的，就说演员， 说是老演员。 你们反正是不会放过圈内人。 没有没有没有，我希望他们不要放过我们。 贵圈的事儿啊， 很难讲。有的时候真的你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 不，他这个话题很多，要不然他叫影视圈呀、啊、或者娱乐圈呀、啊。 为什么这么关注是吧？ 对对，因为就是因为他话题多，所以大家才关注。 确实。 哎，要不然咱们怎么巅峰会是吧？ 那今天封哪位？ 听哪边来的风是吧？ 啊，昨天我们封神了。 你们今天敢针对某一位演员在这儿巅峰？ 那你这话说的， 这绝对不是。 我们节目怎么就不能有这么大胆子？我们说的好话呀。 我们没有，绝对没有针对某一位演员。 哦， 我们说的是 针对所有人。 在听的各位， 所有人都打得罪光了，是吗？ 其实没什么不能说的，我觉得， 哦， 是吧？ 嗯， 啊，我觉得有些话你还是说开了比较好， 那就别吞吞吐吐的了。到底 说 什 么 呀？ 你看我这小聪明，算盘没打好， 哎，你想 不接话，你知道吗？ 哎， 他就不说。 就是， 我跟你说，今天说的这个事儿，我们是确实还是根据今天刚刚公映的一部电影开始说。 还是有根据， 对，有根据。 对， 不是我们不能打那没准备的仗。 以往也是有根据， 有根据，有根据。 别人骂完了，我们再站着骂。 今天有一部电影，大家不是听说了没有？我跟赵亮在周一其实就已经跟大家预告过哈。这是由侯孝贤监制， 哎呦， 刘杰执导，杨幂、郭京飞主演的电影《宝贝儿》。 嗯， 今天开始公映。 嗯， 这是最近一个 侯 孝贤 啊， 侯孝贤我们都很熟悉了。 前两年的聂隐 娘 是吧？ 对， 哎， 他其实一直原来作为导演嘛， 对。 那现在呢，他很多的身份都是监制的身份， 因为那部影片不太叫好。 哎呀，不是 改监制 这事儿， 不是哦，你们不是想针对侯导是吗？ 不敢， 哦， 不敢。 他是真是来巅峰会来了，你赶紧说出主题来吧。 今天想针对谁？ 我们跟他不熟，我们说的这部电影啊，就是这部电影其实有很多话题。这部电影首先呢，在最近段时间算是现实题材比较引人关注的 哦 焦点的一部电影。 不，这就名从那片名看不出什么社会啊，对，宝贝儿，这有点这个就是挺娘的那感觉。 嗨，不是那感觉 啊， 宝贝儿真的是叫纪实风格现实主义题材。 哎呦， 讲一什么事儿呢？我们稍微说两句好吧？ 嗯嗯， 他说的是一个就是。我们很少在电影里看到的缺陷儿和弃婴这个群体，他们的命运， oh. 啊，他们的遭遇。杨幂演的是一个有严重的先天缺陷，被父母已经抛弃掉的这么一个孩子。后来他长大了，长大呢，他就知道了自己打工的那个医院里啊，也有一对父母正准备要抛弃的自己刚出生不久的缺陷婴儿。 嚯！ 然后呢，他呢就不愿意这个孩子跟他有同样的命运。 嗯， 他就做了一系列的挣扎， 哎， 去。斗争 啊，哦，说清楚了啊，是一对父母想要抛弃一个孩子，不是一对孩子被父母抛弃，啊，是， 对， 一个小 一个 小孩 弃婴的故事， 嗯， 所以这个其实，在电影里面还真的很少见， 很少表现。 我们看到过这个寻孤啊，就是孤儿的这个片子， 对 吧？ 对， 拐卖儿童这样的题材我们都看到过了，但是这个题材真的是很新鲜， 嗯， 这回呢，就是说这个题材可能有些人听了比较沉重一些， 这个里边涉及的面太深了， 嗯， 哎，这个包括这个。伦理啊，道德呀， 对对， 等等， 都比较复杂。 但是说这个杨幂，这个就是这个影视作品当中的形象啊，就这次她塑造这个形象 非常大。 对， 我刚才正想说呢，郭京飞可以理解，因为郭京飞老师一向是这个就想就他很去想就是深挖那种角色的内心的那种感觉， 他戏路比较宽， 对，戏路很宽，他演各种各样的这个角色。 杨幂在这个当中呢， 杨幂以往都是那个漂亮的， 哎， 对吧？ 光鲜亮丽， 咱说的不好听的话，花瓶似的那种，多一些吧。 你说谁花瓶呢？人是瓶里那花，小鲜花， 就是那种。就对，就像他说，鲜花，哎，就是这回这个 几朵小花嘛， 哎，几朵小花就是他， 就这个 谁说几朵小花瓶儿？ 不是，就这个屏幕形象和他以往的那形象，他不 差异非常大。 对， 说说怎么这个大法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叫纪实风格的，我们知道现在大家比较熟悉了。国产的纪实风格的这种片子越来越多，我们看到的这人物，他在造型上，他首先在接地气这边， 是 他就做的非常的真实， 就是他感觉现更像一个纪录片的那个， 更像有点那意思。 其实前一阵子你看药，包括药神， 对， 是吧？ 嗯，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说到的这个杨幂的这个打扮呢，在这部电影里面的造型就确实很突出。怎么突出法？这里面有几个描述，说他自己啊，在这里面首先是说颠覆以往的形象，用素颜，甚至是要把皮肤要画一画， 就 画成 往 粗 了、 往糙了， 往黑了画。 对，然后还 倒也不见得黑 啊。过去我们知道东方人啊，就老讲究叫美白美白啊。 对对对， 东方人的这个审美现在是这样。然后他呢，就扮演的这个女孩呢，是因为是农村姑娘嘛，然后什么有斑呐，或者是脸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看到的沧桑，她都有。 你就想想那个《秋菊打官司》里边的巩俐就 是。是是是， 是 那意思。 还有《亲爱的》里边的赵薇， 对。然后他这个里面呢，就是还有一个突破，说南京话。 哦，方言， 说南京话， 倒口了。 南京啊，是吧？大概是。 你这是天津， 来，跟我说一遍 啊。 南京， 南京， 南京 啊，对对，大概反正就这个意思。 不能南啊，不能南，不能了和呢要不分， 南京， 蓝镜， 蓝 镜， 蓝镜， 蓝 镜， 蓝镜， 就咱就这一句哈，他通篇都要用 全是 这个口音， 所以这个呀、这个要做的功课，那就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不是杨幂， 起码说，起码你的 杨幂北京孩子 啊，对呀、 对吧？ 他这普通话说的没问题， 那没问题。但是 来点北京话也行。 但是你看， 南京话费点劲。 即便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了。我相信刚才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很多不同的反应， 是吧？ 其中一种反应就是，那又怎么着？那又怎么样？ 就是 就不看， 就可能有的粉丝就说：“哎呦，你把我这形象破坏了，我不看了，我受不了。” 您说的这是其中一种，我觉得这个还是少数，多数人有一种这种态度，就是谁演的？一听这名字说、这个题材他能演， 哎，就是 不看， 演技不成， 不看。对对，好多人第一说演技的问题，有很多人，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两说啊。一方面，我们从公平的角度来讲，以前确实有很多作品啊，使得他被减分了，对吧？我们也。不做定论，说是他为作品还是作品为他，但是呢，有一种声音就是说，只要他出演这种片子，就没法看了， 没法看 ，觉得出戏啊。第二，还有人有一个这样的理论，说就冲着声音，就是声音不好听，你知道吧？说他声音不好听， 就是杨幂本身的声音不好听， 本身的声线不好听、 这个是有人这么说。其实我 但是这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了，这太主观的一个对吧？这个判断，你怎么能说他这个声音就是绝对是这世上不好听的？ 我就觉得还可以，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季同志应该特别喜欢张雨绮的声音的， 这你说这人是谁？我完全不知道。 这是被我们称为这个不同 pH 值的塑料水、 不是，就是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过去被贴上了一个标签，他就是这一类。 刚才 他就是这样 您说的那个啊，就是花瓶，这真是啊，有很多演员都会被这个标签所累。 然后他现在想表现一个和这个标签 不一样的。 背道而驰的一个角色，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怀疑他行不行， 成不成？ 事实证明呢，有些演员行，把有些演员 你还加一巴子，这是真有 我 巅峰会的特点 不是，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这周替了周二的节目，在周二的节目里边，通篇这个向路老师都在吐槽的就是 baby 的演技啊，这个就是剩了一，当然这不是向路老师说的啊，而是采集了很多这个网友们的这个建议意见，说这个 Angelababy 啊，在这个剧里头演了一个这个投资经理，但是呢，就还是像以往演古装剧似的，就会瞪着个大眼睛，然后在那装纯，就是也不是装纯，不是，他就是那意思，就是他这个形象。还有他那个做法，包括他说话的那些， 叫演那个纯， 他没演出来，就是作为一个就是白领精英的那个风采，那个特点，就你怎么看怎么不像，这可能也是他是想了一个转型，但是可能应该事实证明转的不是特别成功， 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妨来说说这个话题， 哎， 您转型，别人认不认？对吧？ 就是转了，行不行？ 演员转型。 其实我觉得更准确的表述就是，你怎么看待你对演员的成见啊？ 就是咱这个成见，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 不是城市建设的意思。 对，就是你以往一直以为的他的那个样子。 老眼光。 对啊，这个成见他有没有道理？ 对， 好吧。 你刚才说了这么多了，我 当然觉得我的成见是有道理的， 要不然他就不叫成见了。 那我们听听朋友们的成见呗。 好吧， 好吧。您曾经对哪位演员？有过这样的成见，是不是有改观？ 没错， 有哪一部作品让你觉得有了惊艳之感？好吧， 好， 我们听听各位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上怎么说。刚才提了半天这部片子宝贝儿了哈，宝贝儿是今天刚刚上，所以呢，很多朋友还没有看。我们先用一段声音来感受一下，其实当中也可以听得出来杨幂在里面她所做的努力和尝试。 哎，你也是亲哎，还赖着不走，人家十八岁都走了， 亲密不齐。多次做过手术， 王院长跟我讲，你不能生小孩啊。 我们都做好决定了，还是想把小孩留在医院，等他安静的离开。 你还有回应者啊？我是健康人。 他涉嫌拐卖儿童， 最少要判10年。 你这是混蛋！ 你为什么非要赶我？ 不要， 听好了， 把我们讲 上 道理也行。 你们怎么让我来？不是你， 你后面。你让我杀人家小子！ 老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30秒广告，之前是那个宝贝儿的预告片。 不，您这后边加着有一30秒广告是吧？ 啊，您当成是预告片 了。我还以为是这片子的一部分啊！我说这个突然怎么还出现了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小群姐姐的声音啊？ 是吧？ 这个小群姐姐在这个广告里也是一种转型啊，她平常她不是这样的，她是给。给大家讲听听糖耳朵的是吧，哎呀小朋友， 你不能对某一个主持人抱有成见 啊，您的成见 对啊，所以他这种转型我们听了以后就有点扎耳朵，你知道吗、哎、突然变成了一个特别俗的， 你别说你突然听的扎耳朵、哎、现在人家承包广告时段了， 那是另外一说，就是说他这种转变你一听你会，因为不熟悉他的人倒也无所谓、 是是是， 一个熟悉他的人听完了以后，哎呀他怎么变得这么 俗了、哎、他说的也是一种观点啊， 是 就是说、 哎、你想装修吧，你像那个什么你 就是 他突然变成那样。 如果说刚才说像杨幂这样的演员，他有他的粉丝、他的粉丝群呢，对他的某一面是很熟悉的， 那是很熟悉的， 他们就会觉得哎怎么变成这样了， 对、杨幂他们 怎么一下变丑了呢， 就 这个 就 是 他们的成见，杨幂就应该那样说话， 你们黑黑粉啊太不理智，才有我们这些粉丝护小主。 谁是黑粉啊？就是在这些粉丝的这个成见里边、杨幂就应该那么说话。 对， 你可不可以这样？ 对， 你可不可以保护我？ 你不能撕心裂肺，是吧？ 你不能伤心，你不能让我伤心，就得是这范儿的，不能说哎呀我受不了了。他不能那样， 哎呦我的天哪， 对不对？ 我受不了。 我觉得鸡同解放天性，你知道吗？ 啊、 好多年了， 就是 吧？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好多年了。 他一定得是那个。 他今天解放的特别彻底。 我就试图表达我这个意思。 我们明白了。刚才您说到说，就是我们拿杨幂这演员做一个例子啊，说到他的这个作品或者他的演绎的这条路，他其实有很多次啊，都有过仿佛是大家觉得是转型的那种，就是作品的那种时机， 是吧？ 你比如说，我们说两个啊。其中一个是，我们先说这个吧。你记得《绣春刀》吗？ 哎， 《绣春刀》第二部 就那个北斋先生， 《绣春刀》第一部里边是刚好跟他对比的另外一朵小花啊。那第二部里面是杨幂， 对， 杨幂在《绣春刀二》里面，《绣春刀二》一直被认为是就是还是比较好的作品， 对。对， 当然《绣春刀一》的评价更高、 好多人在那里边也诟病杨幂的表演， 哎，但是。即便是 我觉得那个是还可以啊， 可以吧？ 对啊， 你要不要再回顾一下？ 可以啊，我前两天刚又在电影频道看了一遍， 是吧？《绣春刀》第二部，杨幂跟张震相遇的那段戏，那个拍的呀，真的跟 MV 似的， 很唯美， 画面真的是太美了。我们听听这段啊，杨幂当中有很不错的台词。 这么在意的字画，要淋湿了就可惜了。 小的眼拙，你看见大人到 人家都怕锦衣卫，你倒是胆子大。 你又不是妖怪，有何可怕？他们怕的不过是你这身官服罢了。 你说什么？ 大人不信，大人脱了这身官服上街走走，怕是走不了两步就会被人打的。 你姓什么？住哪？ 大人这是要抓我吗？大人，下次上山记得带伞。 绣春刀二，我觉得台词特别好、 但是这里边我觉得杨幂她并没有说特别大的反差， 就跟他原来的就是那样子， 其实还接近。你看，刚才我说了，他的台词就是这样的。你难道上街会被人打的？你知道？ 但是你知道、 就是一种轻声软语的。 可是就是这样，是因为台词写得好。 哎， 这词儿好，这词儿啊，它确确实实好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在这部戏里面，你看到的是锦衣卫。 对， 事实上这个放在哪个时代，有不同的意义在当中。 嗯， 对吧？ 嗯、 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杨幂的表演，您刚才说了。 区别不是很大、 哎、 但是为什么就有人认为说他在这里面哎演技还就是提升很多、 嗯、 啊一下看到了不同的、哎、他跟张震有一场戏你记不记得在那个雨夜当中要跑、嗯啊、 对对对 在那个雨夜当中两个人眼神交汇那一刻、 嗯、 就是他把东西扔给他那一下 嗯, 嗯 那个眼神真的是很到位 是 我觉得 就是他其实他在他那个驾轻就熟的那个表演路子里边 嗯 作为一个演员来讲他是很游刃有余的他可以就是就像你说的放飞自我就解放天性也好他可以发挥的非常非常好但是一旦转型演一个就是跟原来截然不同的角色的时候、 嗯、 这个演员冒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那当然那当然 这个 即便您这么说、 啊、 刚才司仪还说呢、 嗯、 怎么还是没听出来情绪的波动呢 那个 要求是不一样的 说我呀 不是 今天系统情绪波动挺大的、 啊、对 你对比起来你把人杨幂这个情绪波动你都没 就是 比下去了、 啊、是吧其实可能在绣春刀里边被诟病的就是就不管什么情况下他那个情绪他那个台词出来以后 就是还是不让 你觉得 就是有那么大起伏、 哎、 我这么 着、 这么跟你说啊咱们从客观上来讲就是杨幂同志这个声线本身 嗯 他并不是特别有厚度所以他不是很占便宜 但是 这个他的表现力他会差一些这个 但是我佩服他的一点就是他坚持不用配音演员、啊他不会让别的声音去， 每次都听到他， 嗯， 对吧？ 对， 都是他自己本色的声音。 哎、 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挺可贵的。有的演员觉得，如果我这项薄弱，那干脆我配音好了。 嗯 嗯， 对吧？ 这样，咱们今天说到的是关于演员是否你有个成见、 嗯、 啊？从哪一部作品开始你对他有了改观？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杨幂的一段表演，是《绣春刀二》，还有一部我提醒二位、 嗯、 可能都看过，《我是证人》。这是翻拍自韩国那部作品、 嗯、是 啊这个作品里面呢杨幂演的是一盲女 好 那这个里面我们听听她、 嗯、 那当然了这个盲女她更多的是台词的形体、 嗯、 同意对吧、 嗯、 我们听听其中的一小部分 车的外形我不知道司机身高超过1.8米8283的样子至于车牌号我想就算不是盲人下那么大的雨也很难看得清楚记得住 是 你好像不太信任我 没我就想多了解一下 您大概35岁左右 嗯 1.75米 嗯、哎、我20岁的时候人家就说我长得像40岁的都说我长得比较着急你一看啊不你一听就听出来了 人的身高可以根据声音的高度来判断体型可以根据脚步的轻重来判断很多东西不用看也知道比如今天早上两位吃了韭菜盒子那咱们继续吧 那好继续那个您之前说过那个司机撞了一条狗 9点钟左右我从顺城路出租车站上了车司机打表后向西行驶大概10分钟我听到了身体滚过发出的声音还有出租车顶灯破碎的声音就算是很大的狗也不会发出那么大面积的声响 那就说他说他撞条狗那他是瞎掰的 还有他应该是左撇子 左撇子 因为他的手表戴在右手上通常情况下手表不会戴在常右手上 事故是怎么发生的 他说他要帮我打开咖啡 咖啡 我自己可以打开他非要帮我打开 这是我是证人、 嗯、 翻拍韩国作品这个剧本来很成熟啊、 嗯、 这个故事本来很成熟然后 就是 他这段是表现他作为就是盲人之后 嗯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有非常敏锐的判断力、嗯、 对 吧 对他咱台词内容咱不管啊、嗯、就他这个语音语气 你觉得有变化吗 小很小、 嗯、很小啊 就是你第一听还是杨幂、 嗯、 其实就包括刚才你放 的 一个预告片里边有一句杨幂的话、 嗯、 那我一耳朵就听出来是杨幂 我们一会儿下半时段、 嗯、 接着聊 嗯 节目由一号信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信家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 老话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 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北京电台守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

密音， 杨幂的 声音 独有的声音， 对，就和训音一样有特点。谁啊？ 训音， 周迅， 周迅的声音，对， 吓我一跳，我以为要下载什么东西呢？ 他的声音的辨识度极高， 云工训音， 哎，对对对对对，啊， 西游记都出来了，哎呦， 四一说不在声音大小，杨幂好像不论演什么角色都是那个情 绪， 那个语调， 对， 感觉没有什么代入感，永远都是杨幂。我跟你说啊，这个就是什么呢？他就是入错行了，你知道吧？他当这个演员呢，他这问题就是，大家为什么说什么塑料音呢？听着不习惯呢？说这个有人说，就是为什么形成成见呢？就台词太少，你要让他说书去。是吧？ 说出去 这半小时啊，都是这个密音 呀。那你受得了吗？ 哎，这个《三国演义》让这个杨幂说出来，你慢慢你就习惯了，是吧？我们知道，因为有比他更难受的声音呢， 是吧？ 他说时间长了，大伙儿也就认了。 哎呀，你说的是哪一位呢？ 您想，您自己想， 您自己想吧。 咱们 肯定是赵亮 啊。对， 从这几位老先生里选一选。 哎，你这不能这么说， 不，还是从他们小辈里。 不是， 对对对， 我跟你说呀， 肯定是比较熟悉。 其实我觉得他做主持人可能更好。 啊，杨幂做主持人是吧？ 你不兴这么自己砸自己啊？ 这不是，就是他的声音辨识度极高。 哎， 那么他在任何节目里出现，大家都能把他认出来。 嗯， 那好了，这个主持人的 有特点， 这个知名度就上去了，对吧？ 是知名度还是知名度？ 他就是不用入戏嘛，他就做自己就好。 他做演员也一样，他这个声音，人家说了密音，一听就是杨幂， 确实 不用看。 我跟你说，这就是我们说，有时候爱屋及乌。 哎， 另外啊，我们就说对声音对人这个感觉， 嗯， 你说你不喜欢，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说了，主观的东西非常强烈啊，那个喜欢的还非觉得他声音 就是好， 所以你就演你适合的角色好了， 嗯， 对吧？ 就是有适合角色， 你演那个古装里边的那个宫女也好，那个你都他都演不了嬷嬷， 对 对吧？贵妃 不 行啊，必须是那宫女。 来，我们再看朋友们发言。 这个熊猫说不是成见，说突然之间转型啊，接受不了。他举个例子，他说比如说这个宝宝是吧？王宝强，王宝强，他说他长得就是一张平民的脸，是吧？ 平民的脸， 不，那个有一天他演了这个什么总裁高富帅，我是真接受不了 啊。本来也不高， 他又举例说你看王耀庆这演员，就是一张霸道总裁的脸。 对， 这两个人呐，极端的互换，真的是弄瞎我们眼，是吧？他说以前觉得王宝强演的这个就是男性的傻白甜、憨厚老实，是吧？但是一看《唐人街探案》，哎呦，眼前一亮，这个对他很肯定，转型很成功， 他觉得很好， 也能演那个坏人。 我再来举个例子，不是，这个是一个人的武林，他跟甄子丹的 那 个戏，那个里边 大反派， 他演的那个狠劲儿，是吧？那个我称不上转型吧， 穷凶极恶的那个， 这就说明什么？演员他自然会有自身难以磨灭的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带来的某种气质。 嗯， 但是我们说他要是入戏了，他有技巧了， 嗯， 是吧？他真的相信了，他可以塑造不同类型的角色。 就是在那一刹那，他就是他， 就是那个人， 他就是那个角色了。 哎，要不然人家那个综艺节目叫什么？叫我就是演员。现在这个，那里面有一句叫“演员一秒入戏，三十秒看清演技”，是吧？就口号。 就是，要不然你就是有特别高深的技巧，你运用的炉火纯青，也行。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成见啊，我觉得客观上可能还是存在。就是你对一个人的看法，你老是抱有那种就是老的观点啊，就是我们说三国里边也这么讲嘛， 对啊， 士别三日还刮目相看的是吧？ 你提三国了，咱们就说三国里曹操这几位 演员，我又提了三国了。 哎，对，不是这些老演员，你看鲍国安老师也好，后来的这个陈建斌老师也好，包括就是近期就是你特崇尚的于和伟老师也好，于和伟老师在前面那个三国那个电视剧里演的是刘备， 对 啊，然后呢后边在军事联盟里演的是曹操， 是， 就是这三位老师演曹操的时候，可以说都对这个人物刻画的是入木三分。 哎， 他都有自己 怎么样用一个词儿，用一个词来把这三位给分辨出来？我给你来了， 哪个 啊？还有 这三个人， 怎么 看？这个谁？鲍国安、陈建斌、于和伟。 对 啊，鲍国安是， 嚯。 哎，这鲍国安啊，陈建斌， 这像是狮子睡觉呢。 嚯， 是不是？于和伟， 行， 这一个词、哎、 你这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词 这是老戏骨、哎、他们是用的 照亮是老戏骨、啊、 不是就是老戏骨，他们用的是方法，他们用的是 三国演义里所有人的说话全都是 先沉吟一下， 对对对，老板 就是、 啊、 就是他们用技巧，他们有技 对对对对， 他们非常高超的高深的技巧， 炉火纯青的那种。 但我跟你说啊、 哎， 这种成见他就是容易带来偏见啊。你说当然说那个曹操了，这司马懿啊，就是这个老板， 哦、 这个司马懿，这谁呀、 啊 啊？这个魏宗万老师演的这司马懿， 魏宗万老师当年的司马懿是很深入人心， 那也很 厉害， 不错呀， 是吧？ 很厉害。 你看完这个司马懿，你怎么能够接受《军师联盟》里那么帅的一个司马懿？是吧？你就觉得这个司马懿，哎呦，这满脸奸诈呀，是吧？ 所以 一脸火车道啊， 所以是不是？你看，除了对一个演员有成见，你对一个角色 也有成见， 你也会有成见，就是他固有的模式是什么样的。但是我要回到刚才那个话题上，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女演员的时候，因为刚才很多朋友都在发言说女演员怎么样啊？ 女演员， 我们说的女演员，就是刚才提杨幂啊，我们就想到很多其他女演员了，对吧？ 哎、 我们说过谁啊？ 比如我记印象当中像林志玲、 啊， 前两年有一个片子叫《王牌》。啊，讲的是谍战的、 林志玲啊， 哎， 就是天生就应该是演那个啊， 就是人家那个 雍容华贵啊，就是养尊尊处优啊， 哎， 要么就是模特身材，他演模特， 对呀、 啊，正合适。 就那个声音，尤其是那个、那叫什么，一人娃娃，一人 娃娃音 啊、这个，但是他在那个王牌里边，他后来就是 他演的是 他在前半段还是那个。雍容华贵的那就 是 哎，是一个城市女性，但是到后期 是吧？ 不是，你这应该这么说，左转， 这是导航软件。哎，就到后期，他回到解放区以后，然后也受到了怀疑，然后他一直他那种生活状态， 演的是一个革命者， 在农村的这个生活状态，等到最后，这些调查人员再把他请到这个叫什么队部啊什么来调查的时候，他完全就是一个农村中年妇女的那种沧桑感。 那您给他打几分？ 脸上还有这个疤。 那个转型打几分？ 那个转型从外形上来讲吧，就是差异很大了。但是从 你觉得怎么样？完成度怎么样？ 完成度上。怎么着也能打70分吧，我觉得 可以了，可以了， 应该 不错了。以前大家都认为人家是花瓶型， 对 对吧？ 就 是 那我记着那一时期的宣传就叫做林志玲就是不惜破相转型， 我的妈呀， 就是不惜扮丑就行了。 哎，对， 破相还行， 他也不是说真正那种丑陋， 他是说故事里面 对那种沧桑感，就是因为他原来是一个城市阔太太的形象，在前半段，但是他经过那个监狱的折磨，然后到后期回到这个农村的这种生活的艰辛，你想他作为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并不是说确认了他就是叛徒，也没有确认他就是一个坚定的没有叛变， 挺复杂的， 就一直在被怀疑当中，他这个生活过得非常艰辛。 所以你看啊，女演员，我们说到转型的时候，一说到他们要转型了，他们要尝试新的戏路的时候，往往这种角色，这种角色什么呢？第一，有一个背景， 对， 农村题材，对吧？然后 秋菊 生活可能有更多的艰辛 压力， 对，有压力，然后沧桑满脸。 是， 那我要说一个人了，就是刚才你们上半段也都提到了赵薇。赵薇这个演员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小燕子，而且常年摆脱不了。 对， 就甚至有人觉得，哎呀，他就这样了， 就是瞪着大眼睛、愣愣磕磕的那种。 《亲爱的》里面，你们觉得演的好不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其中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就是我是觉得他这个情绪是层层递进的，到最后崩溃。我们听一下他被公安人员带走之后审讯他的那一段。 李红琴，职业？ 哦，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农民。 文化程度？ 初中没上完。 家庭住址？ 什么小镇就是2449。 配偶？ 我男的呀，他死的嘞。 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吗？ 不由得。 不知道，没关系，我给你时间，自己好好想想。 警察打过，我想问儿子，我儿子借口他在哪回啊？ 李红琴，我可以告诉你啊，你丈夫杨明富涉嫌拐卖儿童。明白吗？ 警察大哥，你搞错的了吧？我看老杨是个很老实的人，怎么可能拐卖小家伙啊？ 杨继刚是你亲生的吗？问你话呢？ 不是的。 那他怎么来的？ 我生不出来小家伙，让我男的没办法，就在深圳跟别的女的生的。3年前他就把志刚带回来让我养，我就养到现在。我讲的全是真话，没有一句是假话。 跟别的女生是吧？ 啊， 是你亲眼看见的还是他告诉你的？ 他跟我讲你，你去村里打听呀，他是很老实的人。 这谁？ 吉刚。 吉刚，看上去像多大了？ 两三岁左右的样子。 这是谁？谁？问你呢是谁？ 这个我看不清楚啊。你是那个像？ 像谁？ 那个像我男的。这看不清楚，给你看错了。 现在所有线索都指向你丈夫杨明富，他极有可能是三年前在深圳拐走失踪儿童田鹏的嫌疑犯。 什么嫌疑犯？不可能的，我们都是很老实的人，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你肯定搞错了。 好，我们听到的是赵薇在《亲爱的》里面的一段表演。 嗯， 其实看画面会更加的饱满一些，这一段表演真的特别好。 就像你说的，台词多啊。 台词多啊、嗯， 是吧？ 你还是纠结这事儿是吧？台词多，而且他是在里面呢，他用了他自己家乡话， 对、 啊，他是安徽人， 而且他有一个情绪的递进， 这个非常重要。 对，嗯、从最开始的那种木淡定， 对， 然后到一个就是 被问住了， 被问住了，就有点怀疑， 对， 到最后。崩溃了， 同时还要再掩饰，还要找一线希望， 没错没错， 就是你从他这一段台词里你就听出来了， 对， 你不用，就咱们都 没看，对，所以他你刚才对比，就是我们说某些演员的时候，这个情绪你老是听不到， 就是前面 你 放的那个那杨幂那几句台词，你就感觉都在一个平面、 哎。我跟你说是什么呀？这个就是啊，演员和戏要互相成就啊，我不。肯定不能说杨幂要演这角色是不是就跟赵薇一样好，或者是肯定就不如她好，这个话呢不能说。但是我要说的是，咱们刚才听到杨幂那几段戏，一定从戏本身没有赵薇刚才这一段戏时间长、戏饱满、有层次，对不对？这是绝对是客观的。 这是你们编剧的问题。 哎，这个包括从她的形象上，包括声音形象和她的这个她的表情，包括镜头，这个当中就是所有人的努力成就这一个戏， 是 吧？当我们说这个戏出色的时候，你可都啊哇。这演员演的真好、你很少说这编剧这戏写的好，很少有人这样讲， 对吧？他是通过演员外化表达出来的、对吧？他实际上最后他是作用在演员身上的， 但是大家看结果就看那个东西， 对， 没办法， 同样啊，都是那这也很正常。那演员为什么你最红呢？ 对 吧？ 你的意思就是演不好赖编剧 不是你演不好啊，他也是一个集体失败的一个共同的 一个 结果。 那这个新片、那这 个 新片里边杨幂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不知道啊，现在我们就 对大家去 看 看 今天开始。 如果在同等机会之下，那就能分辨出来演技的、 我们这样啊，刚才说了几位了，都是女演员是吧？ 对对对， 我们说男演员， 男演员了几个了？ 我们说男演员，说什么男演员？说你可能会有成见的。 哦， 我们这个成见的意思就是说，一开始可能会背上，就是完了，男的不能叫花瓶，叫什么？ 叫小鲜肉， 小鲜嗨、就这词儿吧。 你说成见，那成见斌吗？ 对、吧？说一个人， 他们不在 李易峰， 他们 说一个人， 李易峰， 这段表演是在就是被认为啊，今年是转型之作是吧？ 啊， 动物世界， 动物世界， 他跟谁的对手戏？周冬雨。 你黑衣服是干嘛的呀？黑社会啊，你笑什么笑啊？ 给你的，你别嫌便宜，我妈就交给你了。要是一个礼拜我还没回来，就把棺材扒了吧。 郑子，你能不能不走啊？你要是需要钱的话，我给你想办法去。 一个礼拜，我要是回得来，我这辈子不离开你半步；我要是回不来呢，你也别墨迹。 这是在《动物世界》里面，李易峰被认为是转型之作啊。 告别的那一段哈， 告别领导。 其实我一直不认为李易峰是纯粹的小鲜肉。 你觉得演技不错的哈？ 我觉得他的他还是有戏的。 而且这段里面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听到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这么想，你更客观一点来看，跟他对手戏的人很重要。 对， 周冬雨真的在那个爆发力上， 所以我说什么叫成见呢？成见就是说，哎呦， 你单独看一个 什么转型之作呀？跟周冬雨这么带你，你还演不好了？ 什么都能说啊？